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形式中都有派别之分。如果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艺术形式的派别中都有马派。京剧中有马连良的马派，豫剧中有马金凤的马派，相声中有马三立的马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我们今天的笑星传奇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曲种的马派代表人物，他就是著名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马增芬。喜欢西河大鼓的朋友对于马增芬和他的马派西河大鼓艺术都是赞不绝口的，但更多人听说马增芬这个名字呀，是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段相声中。这段相声叫做学大鼓，在段子里侯宝林既介绍了马增芬，同时呢还学唱了他的代表作品玲珑塔，由此人们也记住了那个每天都练口腔体操的马增芬。下边啊，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片段。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好， 是吧？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哦，您喜欢听？ 唱得不错 啊！您这是客气。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呐！ 我这嗓子还嫩呢。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就是味儿了。 就那么好听。 是吗？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不像我唱的似的。 一听您那个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什么呀， 就那么人似的。 至于这么好听吗？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哦，唱的是哪段？ 绕口令 啊。绕口令 嘛，就那个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点。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您不叫马增芬吗？ 谁呀、啊？ 不是吗？ 不是，我姓郭。 哦，郭增芬。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啊，不是您呐、啊，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您不是那马增芬，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郭全宝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是啊， 您给搞混了，您 不是您，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啊，就是， 我这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哎，下了功夫了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功夫不亏人呐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嘴里清楚，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你看这玩意儿， 听这个字儿 啊 啊，那个嘴多好用， 真是干净利索。 玲珑塔塔玲珑 啊， 玲珑宝塔第一层， 哎，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镜，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就是嘛，一口气 啊， 嗯，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哎，吃功夫 是吧？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哎， 嗯， 这也不是天生的。 是吗？ 他就是功夫，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就利索。 不， 嗯，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素常得练。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那也得下功夫啊， 也是那么练吗？ 哎，你像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为什么那么好？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嗯， 唱一段高腔， 哎， 他不去， 他练什么？ 练嘴， 就练嘴皮子， 哎，让这个嘴利索。 哦，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那下多大的功夫 呀。 嘿， 小孩练武功的 啊， 微腰微腿， 是 吧？练功、 嗯、练功， 他这嘴也练功。 哦，嘴也练功。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那也是功夫。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口腔体操吧。 口腔体操。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的片段。正像侯宝林在相声中说的那样，马增芬的语音清脆，音色甜美，口齿伶俐，韵味十足，吐字发音非常准确。他的西河大鼓讲究喷口、气口、翘口，尤其是侯宝林访学的那段玲珑塔，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下边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增芬演唱的西河大鼓玲珑塔的片段。 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本脑波一口清，一个抹了橘子一盏灯，一个金钟张四两，那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本脑波三口清，三个抹了橘子三盏灯，三个金钟十二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本那么五口清，五个抹了橘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本老婆七口清，七个抹了橘子七盏灯，七个金钟二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 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本喇叭九口磬，九个磨了锯子九盏灯，九个金砖三十六两，那北南西北风一刮，嗡啷嗡啷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把脑钵，十一口磬，十一个磨了锯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砖，四十四两，来北南西北风一刮，嗡啷嗡啷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钵，十三口磬，十三个磨了锯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砖，五十二两，西北风一刮，叫门的朦胧响门梦。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儿啊，笑星传奇为您介绍的是著名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马增芬。马增芬天资聪颖，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京津以及河北地区小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马增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文化工作中。在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日子里，他在完整继承传统的西河大鼓唱腔艺术的同时，不断地吸收其他姊妹曲种或艺术形式的精华，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努力充实着自己。在此期间啊，表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节目。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增芬演唱的充满幽默与智慧的西河大鼓《刘老三开店》。 有钱人住了他的店，你看他点头哈腰让到了上房屋里边，穷人要住了他的店，他把嘴一撇那么眼一翻，从心里透着那闷不耐烦，珠宝可上要住了这个刘老三的店，赶忙的烧水他又去点烟，说出他的话来透着那么嘴头那么样的甜，要看见住店人穿的衣衫破烂，这个刘老三大脸那么一绷，透着有点酸，就好像人家欠他几百吊钱，到今儿个还没还。这一天，舒角隆冬，下大雪。 里头前，叫客官进屋来，你们烤火取取暖。几个人你们能住房几间？赶脚的说，我们一共七个人，就把这八头牲口干。我们七个人要住上土房子卖一小间，只要是炕热你们这个屋子暖，急着点睡觉还倒也无关。伙计刚要往屋里边让，这时候从旁边走过来是李艳的刘老三。 哎，你们几位别忙，我问问你们，你们是吃小米儿啊 还是吃白面？大伙儿说我们都是穷人，吃不起白面，焖一锅小米饭为的就是省钱。 刘老三怎么一听 一绷脸，眼珠子翻了咱们两三番，暗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帮穷小子也配住我的店，我得想法往外面把他们刁难。 几位，咱们那个把丑话说到头了啊， 吃白面的在热炕上睡，吃小米儿的可得睡在地下边。 哎，大伙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们柜上 祖传的老规矩，八辈儿板到我这儿可不是一年半年， 不愿意可以到别处去住， 何必在我这儿瞎磨饭？大家伙儿怎么一听到气红了眼，再一看屋里已经点了灯，外边黑了天，到别家去住有点不方便，无奈何忍着气儿把行李就往地下搬。赶脚的里有一人姓王叫王老大，这个人他做事眼最尖，看穿了刘老三他是个势利眼，心里头说， 小子我插个圈套 让你钻。 哎，掌柜的，他们吃小米儿，我可吃白面，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有的是钱。 刘老三一听说有钱呐，忙换了笑脸。 客官您真好， 咱们俩人一见面就透着那门投缘。 哎，您吃什么我给您去准备饭。伙计给客官把毯子铺上， 别让客官睡觉受了恨。 哎，客官您是吃包饺子 还是吃捞面？我们这儿有新出屉的大馒头，又热又暄。 王老大说吃面条吧， 你给我要上三斤半。 啊，三斤半？嘿嘿，您别闹了，您吃得了吗？ 你要是剩下我可不退钱。 王老大说这什么话呢， 你卖饭害怕大肚汗 你就甭管了， 反正我补上给你一文钱。 是是是， 我说话就是有点见识浅。我的客官呐、我说好说歹的您那多包涵。 刘老三他说完话 往外就跑，不大会儿 把一大盆热气腾腾面条就往屋里头端。 王老大狼吞虎咽的吃了多半盆面，剩下的面倒在驴槽里就往槽里头铲。 这个毛驴吃了剩下的面，刘老三这么一看，呵， 拿白面喂驴呀、啊。这人真有钱，不多是大家全都吃完了饭，王老大把毛驴就往屋里头牵， 嘚儿下鱼鱼火， 嘚儿大我喝的把这毛驴往炕上赶。刘老三一见他忙阻拦， 哎快快，您这是干什么呀？ 干嘛把毛驴就往屋里牵？ 王老大说，我要让我的毛驴在炕上睡一觉，人要歇乏， 我的牲口也累了一天。 哎，没听说过，这毛驴住的有驴圈，人睡炕驴住圈，这可不能愣往一块儿掺。王老大说，哎你讲理吧，啊你说的你们柜上祖传的老规矩八辈儿板，到你这儿可不是一般年，吃白面的炕上睡，吃小米的得睡在地下边。 哎我问你，我的毛驴吃的是白面，为什么不能睡在炕上边？ 一句话 直说的刘老三他傻了眼，当时把那眼珠子都起来， 这要是让他的毛驴在炕上睡觉， 这一宿连拉带尿连踢带跳，我什么东西都得糟蹋完。 我有心叫他把毛驴牵出去， 嗨，谁让我错说了祖传的老规矩八辈儿半，自己找了麻烦，他是得理不让人，真叫我为难。刘老三只好央告王老大，忍住火压住气儿，低三下四儿的叫客官，客官呐、啊、 您快把毛驴牵出去，得您吃的面呐我请客了， 不让您花钱， 这横行了吧？王老大说，不行，我一定 按照你的规矩八十板， 我哪能让你八辈五的老规矩 不往下传。我们吃小米的穷朋友都要开开眼，要看一看吃白面的毛驴从圈里浪往炕上翻着一步登天。 直急的刘老三抓耳挠腮的 团团大转，有罪一来又请安。我说客官呐、啊、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只要是您把毛驴牵出去，说出什么我都没怨言。 王老大说，好， 那么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你得让吃小米的穷朋友他们都往炕上搬， 我要再看见哪一个还睡在地下面。掌柜的，呵呵， 当时我把毛驴就往炕上牵，刘老三问听，好好好， 哎诸位来来来，我帮着大家往炕上搬，叫伙计沏茶涮茶碗， 我请大家抽袋烟。这个刘老三红头胀脸的往外跑，王老大这才把毛驴往外牵，大家一见哈哈笑，都说道， 王老大你真诚啊，让这小子有苦说不出来，好像是哑巴吃了黄连。 王老大给穷苦哥们儿算出了气， 可治苦了这个势利眼的刘老三。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增芬演唱的《刘老三开店》。马增芬不但对自己的表演精益求精，对于西河大鼓的传承发展也是费尽心思。他不但培养了许多马派西河大鼓的继承人，而且还被多所高等学府以及电台播音部聘请为语言老师，教授语言语音课程，可谓大江南北桃李满天下，堪称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增芬演唱的西河大鼓小段《偷年糕》。